心正要自真。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咱们老祖宗几百家理论之长，综合临床诊疗经验，提出了三脉通百病无的观点，主张从通三脉入手治疗疾病。正所谓呀，气脉通身轻松，血脉通脏腑安，经脉通寿延年。因此我们历来在组方用药上都秉承着通这个原则，对活血化瘀、行气止痰、舒筋通络的这个药是用的游刃有余。那么在药引子的使用上呢，也主要呢以引药入气、血、经三脉为主。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先祖还沿袭了人体的每一条经络、每一个穴位，研究了气血脏腑的运行规律，将这个道与医深度的结合，这就发明了外开三脉的功法。 嗯， 让大家伙儿啊不花钱就能疏通三脉治病。那么考虑到这世间呢还有那么些个多发病、疾病、病情重，或者是有些朋友已经行动不便没有办法完成功法的患者，那他呢又研制了内通三脉。虽然说呀因为莫名的原因就只剩下字迹模糊、缺角少叶的残方，但是我公爹花了5年时间来复原这个，凭着那些只言片语，用最笨的方法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做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甚至呢成为别人眼中的疯子。我记得我公爹呀研制第5年，有一天他突然的长吁了一口气，好像是终于卸下了心里的大石头。他就跟我说，桂英啊，别叫我啊，我想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呢他就独自的进了屋，睡了整整一天。当时都在担心他是不是病了呀，好在呢第二天他醒了过来。可醒来之后他就进了书房，拴上了门，任谁叫他也不出来。他在里头只是说，再给我些时间，快了快了快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啊总是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也可能是女人的第六感觉，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段时间呢，我的父亲还正好把我的这个宝贝女儿啊接到北京去玩了。于是呢我就跟从心说，我说走，咱们赶紧去发封电报，让我爸呀立即送然儿回来。从心特别惊讶，就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回答他说，现在呀我说不好，咱们先这么做吧。有的时候人的预感真的准得可怕。就在发完电报的第3天，我的父亲还在回来的火车上，我公爹呢他就把我还有从心还有我婆婆还有熬药的关师傅都叫到了房间里。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他已经特别的虚弱了，但是他强打精神，说了很多事儿。先说先祖的祖训， 说唯一的准则。她还跟婆婆说，向她道歉，说这五年呢，我没有照顾好你，还让你受了很多的气，真的对不住了。然后呢，她又嘱咐关师傅，她说咱俩呀可是过命的交情，以后呢我的家人还要你继续的帮衬啊。那当时听到这儿啊，我们都明白了，他老人家是在交代后事，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我说公爹，您别说了，您好好休息会儿，有什么事儿咱明天再说好不好？然而您最喜欢的然而他还在路上呢。公爹笑了笑说，我就怕呀，我怕我这一觉睡过去了就没机会说了，然而呀我恐怕是等不到他了，好遗憾呐。你看见他你告诉他，以后啊好好念书，爷爷呢一直会惦记他的。然后他指了指柜子，他就说，桂英，你去把中间那层抽屉里的本拿出来。我走过去，我一打开抽屉，我看到一个崭新的本子，这封皮上是公爹工工整整书写的三个字。 嗯，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公爹这五年到底是在做什么。重新一看，他也恍然大悟。公爹说，这个我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具体的制法都整理在里边了，最后的一点收尾工作就需要你们来做了。我呀实在是没有那份力气了，你们有了它就能实现内通三脉了。我呢，我也算是能对咱们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了，你们呢可得好好保管了，不能让他再变成残方了。 嗯， 说完他呵呵的笑，笑得自个儿呛咳起来，咳完之后似乎全身的力气都用尽了，慢慢的闭上了眼睛，面带微笑的离开了人世。我的宝贝女儿在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到家，她跪在公爹的床前，她一直喊，爷爷，爷爷你快醒醒啊，爷爷你快醒醒啊。爷爷没有动静，她一边哭一边问我，妈妈，爷爷怎么不理我呀，你快让他跟我说话呀。那个时候我知道的心里已经有了生离死别的概念，只是呢他不愿意去面对。 嗯， 哎呀，听众朋友真的不好意思啊，这话说的有点太沉重了。 嗯、 啊、 也是勾起您了伤心的往事、 哎、是是是。其实曾经我也想过，咱们传承这么些年，什么奇方，什么名方，什么古方偏方，没有啊。我公爹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内通三脉的给他复原呢？直到后来我真的将它运用到临床中，见证了这个小粉面内通三脉的作用，我才深刻地理解到我公爹的良苦用心。这个内通三脉的它和药物不同， 嗯， 它是利用 繁杂的传统的中药的发酵古法进行发酵，最终提取而成的一种活的散剂。 活的散剂。 是的，这个它能够通三脉，它靠的呢是多种功能的酶，就像一个个各怀绝技的小兵，它能在特定的情况下发挥出各自的功效，比如针对有形的瘀滞，小粉面里的乳化蛋白呀，能把它包裹住，它能够破坏里边各种杂质它聚合的那种粘性。那么裂解酶呢，再会把它们分解成单一的个体，让它们随着正常的血液循环被带走，然后排出。 嗯， 那么针对风寒湿像这类无形的毒邪，小粉面里的吸附酶能把它吸附化解，再由运载酶携带，就专门像这个运载车一样，可以把垃圾毒素通过我们的腠理、二便、排气等等把它排出。那么在针对受损的骨骼，有修复的骨胶酶和骨盐酶等等。所以呀，这些个活性酶呀各有分工，它就实现了健毒、吃毒、健瘀、破瘀、健虚、补虚来通三脉。 嗯， 而且有五行相生相克的天然草本发酵物发酵而成，使这个良药不再苦口，又严格遵循了特定的时辰、天气、温度、湿度、容器，避免了杂菌的滋生，留下的呢都是有益菌，完全去掉了毒副作用。 嗯， 它就像咱们吃饭一样，使是药三分毒呢成为了历史。因为公爹为这个实在付出了太多，所以呢我才想把他的事迹呢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呢也都能记住他，缅怀他，感谢他为咱们患者呢做了这么多。 嗯， 那么有了这个内通三脉之后，不但能够实现内在的通三脉，还有更大的惊喜。 更大的惊喜。 是啊，给我们更为惊喜的是，无意中啊他实现了一个更为高级的治疗手法。 嗯， 那就是通三脉贯元阳。 这个要怎么理解呢？ 是啊，我今天头一次这么个说。肯定有人会问呢，什么叫通三脉贯元阳啊？我给大伙儿呢举个例子啊，你看啊，这个大出血的病人在急救的时候，在挽救他生命的那一刻， 嗯， 最先需要是干什么？ 那就是输血呀。 啊，那输血为什么这么快呢？ 嗯， 因为是直接往这个病人的血管里输血。 嗯， 所以会直接快速的使这个大出血的病人起到了补血的作用，就能挽救他的生命。 嗯， 还有这个病人呢，他不能自主呼吸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要往肺部插入一个导管，然后往里边灌氧气呀？ 嗯， 那这样呢就是最直接最快速的实现病人的呼吸。还有一个，当病人没有办法进食的时候怎么办？ 嗯， 是不是要在食管当中插入一个管子，然后呢灌进流食， 那这样呢，就能直接快速地实现病人的进食。那我讲的这几个例子，它说明了什么？说明有了管道，再直接往里灌入病人最需要的东西，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 嗯， 而通三脉、灌元阳，它就是如此。 哦， 指的呢，就是先把气、血、精三大通道的口打开，然后把元阳灌进去的一种治法。 嗯， 咱们老朋友一听元阳，都立刻竖起耳朵了，都知道有一个大补元阳治法。元阳是什么？元阳之气，它镇守阴阳、气血、五脏六腑及一身之气。这元阳是中医治病的高境界。所以呢，三大通道开通之后，灌入元阳，它能起到快速直接的效果。咱们再比方啊，就像是一块田地，你要灌水，你要浇水灌溉它，那这块田地的作物才能茁壮的成长。那快速的办法是什么呢？那你就是要挖好沟渠，保证沟渠通畅之后，这个水来了，它才能直接的流入到咱的田里。 嗯， 那这个叫什么呢？啊，有一个成语，就叫水到渠成啊。听众朋友，那么咱们有了内通三脉和大补元阳治法，那就能在治病上实现了水到渠成。通三脉，灌元阳，可以使元阳直接顺着气、血、精三脉三大通道进入到五脏六腑之中，进入到咱们的骨骼筋腱之中，进入到咱们的四肢关窍、皮肤腠理之中。那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它能解决什么呢？大家伙儿听好了，它能解决的是五脏六腑、骨骼筋腱、四肢关窍、皮肤腠理的陈年延绵性疾病。 嗯，这个什么叫陈年延绵性的疾病呢？ 其实啊，这类病啊，是中医上的一类病的称呼。 嗯， 那么现在临床上最常见的类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发病时间长，比较难治。 嗯， 而且这个病呢，它断断续续的发病， 好好泛泛 啊，可不是好两天发三天的。那大伙儿看看我说的这个陈年延绵性疾病是不是这么一种情况啊？那么咱们再说五脏六腑的陈年延绵性疾病， 嗯， 都有什么？五脏是肝、心、脾、肺、肾。肝的陈年延绵性疾病，它包括脂肪肝、酒精肝、肝囊肿，再有五脏里的心，跟他自己的病，那心绞痛、那冠心病，甚至是心功能衰竭、心律不齐、反流、关闭不全、什么早搏、房颤啊。那再有我们中医讲叫心主血脉啊，你这个动脉硬化、静脉闭塞症、静脉曲张、脑梗、脑中风等等，凡是血管的病，它都归心管，也都是通三脉、灌元阳特别针对的。那再有呢，咱们说五脏里的脾，脾虚了、脾肿大了、脾腹水了，那么这些病也是通三脉、灌元阳特别拿手的。再有呢，五脏里的肺， 啊，这个肺气肿啊，肺心病啊，中医上讲叫肺主呼吸要道啊。你这个老慢支，你的气管炎、哮喘、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这个都归肺管，这都属于肺的陈年延绵性疾病。那么这些个病啊，都是通三脉、贯元阳特别针对的。再有就是肾了， 嗯 啊，这个肾炎、肾结石、肾囊肿、肾功能不全，这些都是肾的陈年延绵性疾病，也是通三脉、贯元阳特别调理范围内的。咱们再说六腑， 嗯 啊，这六腑它有什么呢？啊，跟大伙儿说说啊，胆、大肠、小肠、胃、胰腺、膀胱。啊，胆呢，咱说胆结石、胆息肉、胆囊炎、胆汁反流、消化不好，那么这些个都是胆的陈年延绵性疾病，是通三脉、贯元阳特别针对的。大肠、小肠的毛病呢，那包括腹泻、便秘，包括吃东西不消化，也是通三脉、贯元阳特别针对的呀。再有呢，胰腺，胰腺管着谁呀？管着胰岛素。那糖尿病它本身就是胰腺它坏了，胰腺管着胰岛素，所以说糖尿病它也是通三脉、贯元阳特别针对的。再有呢，就是这个胃了， 嗯 啊，这个大家都了解啊，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慢性胃炎，甚至严重点萎缩性胃炎，这些个呢就是胃的陈年延绵性疾病啊，一发就是好些年，也是通三脉、贯元阳特别有针对性调理范围之内的。那再有呢啊，这个真的是问题不少，那就是膀胱啊，什么膀胱炎、膀胱结石，那么还有再难治的就是膀胱括约肌失衡。 嗯， 咱们很多老同志都知道啊，无论男无论女，岁数大了以后啊，总会出现那个拉拉尿，他憋不住，走哪儿拉拉到哪儿，尤其是咱们这些啊肺功能比较弱的啊，有肺的啊延绵性这个疾病的朋友，他一咳嗽、一激动、一着急，或者脚底踩着个石头子儿，马上这裤裆里就有拉拉尿，这个呢就是膀胱的括约肌失衡。有很多人没有治对，拿着这病呢当前列腺治，那治来治去还是拉拉尿，其实呢就是您的膀胱的括约肌失衡了。咱们所以说这膀胱里的陈年延绵性的疾病啊，这个膀胱里的结石啊、膀胱水肿、膀胱囊肿，这些个病啊都是通三脉、贯元阳特别针对的。那么再有呢，就是骨头的陈年延绵性疾病啊，还有皮肤、筋腱等等等等。我也不用说了，大伙儿知道啊，皮肤类的、筋膜类的，那么骨头的陈年延绵性疾病包括什么呢？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包括有的人长了骨刺，全身上下的长骨刺啊，没好的地儿啊，疼啊，有的人呢哎，不敢穿衣服啊，不敢走路，不敢睡觉，再有什么呢？风湿、类风湿，甚至已经导致骨弯曲变形、腰椎瘫痪啊，要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症呢，导致这个病人坐都坐不起来，那么这样的骨病属于陈年延绵性疾病， 也是通三脉贯元阳特别针对的呀。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记住，通三脉贯元阳解决的是陈年延绵性疾病，病程越长，你越是难治，越是断断续续的，越是通三脉贯元阳特别拿手的。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呀？所有的病情延绵的病，它淤的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大伙儿认可吧？啊，你身体里的垃圾毒素的积累，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这个虚呀，那更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所以呢，必须有最有力最赶紧的方法。那有人就讲啊，徐主任呢，这陈年延年性疾病这类病啊，病程这么长，反反复复的特别难治，您这个通三脉贯元阳，您说能治就能治吗？ 嗯， 真能治吗？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一朝被蛇咬，他十年怕井绳。我真的非常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大伙儿过去都吃过药啊，很多人也都上过当。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说，陈年延绵性疾病我的药能治， 嗯， 那大伙儿难免就会有一些犹豫，甚至呢有一些怀疑。但是我老太太一点儿都不生气，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的，换成是我呀，我也会这么去想的。那么如何证明啊？大伙儿啊，你跟着我走。今年呢，马上要到来的重大日子里，我会有办法向大伙儿证明。 嗯，我相信啊，徐主任刚才说到的通三脉贯元阳的这个方法，相信大家伙儿呢能够听明白，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啊。我们也都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我们身上的这些陈年的延绵性的疾病呢，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调理，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好的恢复哈。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好， 徐主任特别为所有听众朋友印制了外开三脉功法图谱一册，里面图文并茂，非常清晰地教给了大伙儿如何准确地操作外开三脉功法。您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好的，那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我来自锦州，我叫崔秀荣，今年80岁啊。我就想唱一段那个刘巧的选段，我这个也是表示我一份心意吧。 那接下来呀，咱们就开始您的表演好吗？ 好好好。小河流水呀，哗啦啦啦啦啦啦的响，河边的柳树还是那么的青，那一天好草回来天色晚，满天的彩霞，那太阳下了山。就唱这一段吧。 原来我呀，我说实在的，我这个一体多病， 冠心病，完了呢心脑血管有的那腔隙性脑梗。开始吧，就是去年2007年我呀，上半年连连的，就是去年一年我住了3次院， 嗯， 就是心浑身难受啊。完了后来接着徐总又广播，哦，我又吃还挺好。嗯，完了呢，我出来进去的溜达了，或者是我还有的时候玩会儿麻将。祝徐桂英身体健康，把这个多少年来积累的老经验、老办法传承的更好，使这个很多很多的患者呀，恢复健康，晚年过一个消停日子。 非常感谢阿姨给我们带来的表演啊，也能够感觉到阿姨这个从心态啊到整个身体的状态都有一个特别好的改善。也像阿姨说的那样，中医文化在徐桂英主任的带领下也一定会不断的传承和发扬，造福更多的我们的患者朋友，为大家呢送去健康。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 我今天非常高兴 啊， 和您通电话 啊，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首先要那有三个感谢，第一个呢，是感谢你在百忙中接通了我的电话，第二感谢呢，就是你在电报中传承了中医中药知识，使我收益匪浅，第三个呢，是感谢您的大爱之心。那个下面吧，我就把这个我的情况向你做汇报。 哎，好嘞。 哎，我呢是沈阳人，那个今年的67岁 啊， 那个自从你讲这个中医中药这个知识吧， 啊， 我就一开始就听都入迷， 啊， 到这个程度 啊，到这个程度了， 你的声音非常好听 啊，谢谢， 非常入我的耳，所以我非常愿意。别的，因为我经常听广播 啊， 别的我基本就不听了 啊，别的不听了，学点中医有益健康，不管我讲的对你的病不对你的病。咱们听听学点儿，咱们就知道身体上有没有问题了，对吧？ 对，关键是对自己养生保健， 对 自己的家属也非常有用。 是， 那个我今天那个我因为对你这个知识吧非常认同，今年呢我就是年初的时候我就喝了你给我提供的那个。 哦，这个你把它拿上了，这个特好， 拿上了， 这个真的特好， 啊，所以呢我现在身体有好转，我原来身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啊？ 一个是高血压 啊， 那个主动脉硬化、冠心病 哦， 完了还有多发性腔梗， 多发性腔梗那就是梗了很多次了，自己都不知道。 完了那个经常头疼，身体没有力气，有时候吃饭那个牙吧嚼饭都嚼不动， 哎呦， 到那种程度。那个自从喝了你那个之后吧，有改善了 啊。 第一个呢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呢原来我一天吧吃2次利尿药，完了现在呢改为3天吃一次了。 哦，3天吃一次，吃利尿药是吗？ 完了现在呢就是血压吧也比较平稳了，原来就是现在到130-140高压，低压呢70-80之间。 哦，这个还不错，这个血压， 挺稳定。第二个就是那个头疼嘛，原来是天天头疼，时时都头疼，头疼我都没办法，有时候都撞墙。 哎呀， 现在吧，就是不那么疼了，但偶尔还疼。 偶尔有一点。 对。 那 个第三个呢，就是原来吧，身体一点劲儿都没有，特别乏力，累，什么也不想干。现在呢，精神头十足。 精 神头十足。听我说话那力气，是不是那个气脉挺足？ 气脉通了。 那精神头特别足，什么活都愿意干了。那个第四方面就是那个我喝了那个护肝饮。原来吧我就是心情就是不怎么好，总爱发火啊。那个现在心情的平和了。 平和了。 见到什么事儿呢也不像过去那个沾火就着那种状态。 太好了。 那个性格呢也不急不躁了。 嗯， 那个我有这四个方面改善吧，我就觉得特别感谢你。 嗯， 我还 不用感谢我。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近期我给大伙儿推出的开三脉的功法。 嗯， 这个呢也是以前怎么个把这个开三脉的功法总结出来呢？之前呢有一些人他真没钱。 嗯， 没钱的人多，有钱的人少。 嗯， 但是呢你又不能见死不救，那怎么办呢？号一下脉，哦，觉得这个人气脉血脉有问题啊，经脉有问题，干脆先把他急救过来，那肯定得用药了。 嗯， 急救过来之后告诉他，您就这个功法您常做着，您身上这个病就能好。 好， 哎，就是这样。所以您看现在我又把这个功法推给大家，那么现在呢我又介绍了一个内开三脉的，那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患者呀，躺在床上他不能做功法的人呢，这病太多的人呢，内开三脉，气脉血脉经脉给他开通。所以有的人就觉得你们老家的宝贝还真不少。哎，对呀，哦，那小粉面内开三脉，它里边的成分它能把你血液里的毒瘀虚给解决呀。 嗯， 所以它也是一个好办法。那么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 嗯 啊，它对咱们很多这个老年人的一体多病，特别是心血管病、疑难杂症啊，以及危急时候的抢救非常好。 哎呀，太感谢你了，徐主任。 啊，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你的这个病的情况啊。 嗯。 功法你把它做着， 嗯、 啊，开元散用一用。它里边有一种特殊的酶，啊，也有有益菌。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把你淤堵的地方能够吃掉。 啊，太好了。 哎，还有一个呢，它里边有酵素，有酵素的成分，它能把你体内血液里头的那些斑块脂肪分解成啊一些碳物质和水，然后呢把它代谢出体外，然后你用了以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一个打嗝，一个放屁，一个排尿， 哦， 那是不是对你特别好啊？ 太好了。 所以呢它也能开通气脉血脉经脉，它是内开。 嗯 啊，这个是我公爹在后来基本上是在世最后五年啊，发了疯了，就把它给研究出来了。 太好了。 好，那么功法一定要做。 太好了，谢那个徐主任，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好嘞，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好，再见。 哎，好，再见。 好。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啊？您说啊。 徐主任跟你通话，我觉得很紧张，我特别高兴。 啊，特别高兴。 就是我，我有幸得到了 啊， 用上以后吧，身上有了变化。 哦。 就是能吃饭啦。 嗯。 感觉身上有劲儿啦。 嗯。 手脚都有力气啦， 嗯， 就是出门买个菜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嗯嗯， 眼睛感觉舒服多了。 哦，原来眼睛是怎么个不舒服啊？ 原来眼睛总是感觉挺干，挺涩，痒。 哦，干涩痒啊、哦，现在觉得眼睛舒服多了，嗯，挺好，嗯。 徐主任 啊， 而且没想到的是啊。治了这么多年就是没有治好的皮肤湿疹啊， 啊， 遇上以后哎也有效果了， 那就是说不怎么痒了啊，挺好挺好用的。 嗯，您看听节目里说 啊， 口腔溃疡涂小粉面好了 啊， 我正好这不湿疹犯了吗， 啊， 我也在我胳膊上涂了点试试 啊， 真的效果还不错，涂上了吧、 啊、 就不痒了 啊。 我晚上我又涂了一次 啊， 就是睡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 啊， 红疹就淡了 啊， 那个红色也下去了 啊，下去了， 就是坚持用了有几天吧， 嗯、 湿疹全没了 啊。 没想到这个小粉面的作用这么大 啊， 我还想用上一 盒、啊，这个没问题呀、啊，想用的话。只要我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丸丹高散啊等等啊，特别是最近两天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粉面直接联系就行。那么首先呢，我跟你讲这个小粉面啊，它是从内和外两个方面呢帮你解决了这个湿疹的问题。从内来讲，你是口服了小粉面，所以呢这个湿疹的主要原因呢是湿邪入侵了咱们人的气血经三脉，你这个三脉不通，那么这些毒虚瘀没有地方排，自然而然在皮肤的薄弱环节它冒出来，就形成这种湿毒湿疹。那么这个湿疹呢，湿毒啊，其实就是你气血经三脉它堵塞了，堵了以后这个毒它没正常排呢，那当然从皮肤表面出来你就痒。这说明你这个人呢年纪并不大，但是你有些气血失和，气脉血脉不太通，所以形成湿疹。小粉面你内服的话，它是遇毒吃毒，进入到气血经三脉里头找到湿毒，它就会盯着它消灭它。那从外来讲呢，你听到我节目里讲了口腔溃疡，涂上点小粉面口腔溃疡好了，哎，你说我也痒，我也给它涂一涂，好，你外用了。那你要知道小粉面里有一种歧化酶，这个歧化酶呢它能够有效的防止活性氧基对咱们皮肤组织的损伤，所以呢你一抹，你这个湿疹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无菌舱，所以你这个湿疹呢就好得特别快啊。你想用没问题，打个电话就能用上。还有一个呢，介于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比较多，我建议你呢把这个外开三脉的功法顺便打电话学一下，把这个外开三脉气血经三脉再开通的话，那你的身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小的问题了，好吗？ 好，徐主任，我听您的，准没错，谢谢。 哎，好，再见。 嗯，谢谢您，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媳妇也叫你给我打过打过我这个大便那个事。 嗯，您这个大便有什么问题？ 徐大夫。 嗯 嗯, 嗯。 啊，我这个大便吧。 嗯。 每天大便，两三次。 嗯。 多的时候十次。 嗯嗯。 哎，这个不成形还。 不成形，嗯， 哎，不成形， 嗯， 我和我在一起干活一个大姐， 嗯， 她说她吃的这个益蒙汀， 嗯嗯， 她吃的营养好了，她说叫我也吃试试， 嗯， 我吃了接近能有十盒， 嗯嗯， 这个大便吧，能稍微强点儿，不见效， 啊、哦，就是、 哎、我怎么说， 稍微好点儿、 啊、 是吧？ 稍微好一点，不见强。 嗯，不见强这个病。嗯。 哎、对。 嗯嗯。 我媳妇叫你给我开个方， 嗯， 试试药试试的， 嗯， 徐主任。 啊，益蒙汀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止泻的药。一般情况下，它用于控制急慢性腹泻的这个症状。你去看说明书，我印象当中写的是控制，而不是治疗。是控制你的拉肚子，但是呢我们讲这个拉肚子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拉肚子它就拉肚子了，它是有原因的，是您的胃肠功能可能不好，所以接下来呢我得问一些您的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我问一下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方面正常吗？ 啊，这些地方我都正常，徐大夫。 啊，都正常啊。平时怕冷怕热？ 我不怕冷，我一般情况下不太出汗。 嗯，也不太出汗啊。 嗯， 我再问一下，你睡觉好不好？ 哎，对了，我想跟我说，我睡眠是、 嗯， 我睡眠上，徐大夫， 嗯， 这个一晚上顶多睡四五六个钟头。 四五六。 醒了以后， 嗯嗯， 行了，睡醒贼劲吧。 嗯， 哎呀，咱可以说基本上说就不大用睡了就。 嗯，睡眠不好。 不做梦。 嗯， 做梦很少很少的。 啊，也不太做梦是吧？ 哎，做梦有时候做吧，很少。 嗯，除了这个症状以外，有没有别的症状？头疼吗？ 头也不疼，我睡不住觉的话，头疼吗？一般情况下不疼，因为有疼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疼。 嗯，那要疼在什么部位？ 疼都是在这个脑袋，在脑袋这了，这个意思。 脑袋什么部位？ 在这个太阳穴，这个方，按在双脚方窝吧，在太阳穴这块吧，就说的。 啊，在太阳穴这儿，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你是胃肠有问题，所以你的头疼会在太阳穴啊。平时有没有风湿骨病？身上有没有其他地方疼？ 嗯，没有。 没有，嗯。 哎哎。 嗯，有痰没有？咳不咳嗽？ 咳嗽，我一般情况下，我没有半个多月了，半月一没有二三天了吧，就说。 嗯。 我咳嗽了行，咳嗽我吃的消炎四颗什么药材，我吃了。 你这个咳嗽。平常经常有还是偶尔有咳嗽？ 不能说经常有，我很少咳嗽的。 偶尔有咳嗽是吧？偶尔一次。 对对 对, 对, 对。 口干口苦，嘴里有没有什么怪味儿？ 我俺老婆都说我口，哎，你口有臭了。你没刷牙，我的世界，我每天都刷牙，他说我口味道有臭了。 有口臭。 哎，我自己我什么也不见。 嗯，口臭呢，一般就是。啊，胃火上蒸。啊，一般情况下来讲是胃火上蒸，有口气，有口臭，啊，胃火呢，它就会让你呢这个嘴里有味儿，所以呢，太阳穴这个地方，它会偶尔有些头疼啊。那么胃肠功能紊乱了，所以呢，大便的次数多。那你这个大便最早的一次大便是在几点钟？ 我现在。是5:30来钟，我就起来，干活什么是我一起来，基本上一起来就大便。 那你这个就是跟这个五更泻有关系啊？啊，这个咱们讲到这个五更泻，啊，五更泻，所以你的脾、你的肾，嗯，都有点问题，脾肾有问题，脾胃不好，啊。这个胃里有胃火，但是呢，您这个胃火呢，上头是有胃火，但是我不知道你脚凉不凉。 我脚不凉，可以说。 脚不凉是吧？哎，脚不凉，你这个病呢，有胃火，有内热，这个得吃点中药了。 啊，好 。啊，我给你开几副药，你自己呢，在过半个小时以后。啊，你打电话。 好。 两个方子，一个呢是中药泡脚的，桂枝20克，艾叶20克，花椒，啊15克，这个煮水泡脚。第二个呢是口服的方子，人参6克，当归9克，白术12克，肉豆蔻12克，肉桂3克，炙甘草6克。白芍15克，木香9克，核子12克，罂粟壳20克，茯苓15克，苍竹10克。你先抓5副药，先抓5副药吃，见效再抓5副，5副药不见效，那么这个口服的中药就不是特别适合于你，啊，我这个药里头呢，罂粟壳、肉桂。给你温肾暖脾涩肠止泻为君药，核子涩肠止泻，人参白术苍竹茯苓给你益气健脾，共为臣药，当归白芍给你养血和营，木香给你调气导滞，啊，这个为佐药，甘草白芍给你调药，啊，止疼为使药，君臣佐使。你如果自己熬，那么这里边有2味药，一味是木香，一个是肉桂，这2味药呢，你问那个，抄方子的时候问一下，哪个药后下呀？啊，